第二章，上主安排了一条大鱼吞了约纳，约纳在鱼腹里三天三夜。约纳从鱼腹里祈求上主，他的天主。他说：“我在患难中呼求上主，他便应允了我。我从阴府的深处呼求，你便俯听了我的呼声。你将我抛入海心深处，大水包围了我，你的波涛和巨浪漫过了我。我曾说，我虽从你面前被抛弃，但我仍要瞻仰你的圣殿。大水围困我，危及我的性命，深渊包围我，海草缠住我的头。我下沉，直到脚底。大地的门栓永为我关闭。上主，我的天主，你却从坑里救出了我的性命。当我奄奄一息时，我记起了上主。我的祈祷达于你前，达于你的圣殿中。敬奉虚无偶像的人，实在是舍弃了慈爱的根源。至于我，我要在颂谢的歌声中向你献祭，偿还我许的誓愿，救恩属于上主。当时上主命令那鱼，那鱼便将约纳处在陆地上。